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礼拜的浩浩汤汤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。正如上个礼拜一样，就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两位年轻人，一左一右，一个就是 Jeffy， 一个就是 Thomas。 Hello。 就是上两个礼拜，其实我们都是讲一个题目，都是幾熱門啦，叫做大數據啦，係嘛 ？Big data 咁樣啊，咁但其實都係意猶未盡。我開頭以為咧就講一個禮拜，咁啊卒之講出兩個禮拜。咁但係其實今日咧都仲係有得講喎。咁不過咧，我就稍微改個題目咧，就唔係就咁大數據，我就更加闊啲，就係講叫信息革命啦。咁啊，信息革命呢樣嘢咧，其實喺十幾廿年前咧，就真係我哋叫甚囂塵上，即係話係好即係鬧哄哄，好多人講嘅。咁但係而家反而就少咗人講嚇，因為可能其實即係大家都已經接受曬呢個現實啦。啊，你知英文咧就叫做 information revolution 嚇，咁你叫得做 revolution 即係唔係嘢少啦，革命係嘛？咁但係 information 我又係講啦嚇，就我哋而家都跟曬大陸噶啦，嗰個信咧就一定係企人邊嘅。 係。 咁但係咧，其實香港有啲人都仍然唔會用信息革命嘅，佢會用資訊革命。啊，你上網睇下咧，其實兩個名都有人叫。咁資訊嗰個信字咧有趣啦，就一定係跟我哋香港。 是 喎，言字邊嘅嚇，資訊就冇人用企人邊個信嘅喎。其實資訊呢兩個字咧，以前大陸係唔用嘅，但係而家咧就井水就犯河水啦。講真啦，有冇可能所謂井水不犯河水啊？其實大陸好多嘢都受我哋影響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大陸而家咧都有人用資訊呢兩個字，言字邊個信？我都講過啦，好似 Thomas 喺網上都發表過啦。你如果查慈海啊、慈淵啊、啊慈源啊咁樣咧，其實嗰、那個言字邊嗰個信咧，其實原來係好冷門、好少用嘅。但係我哋香港人就唔知點解好中意用，咁樣就取代咗企人邊個信。 哦， 咁啊，大陸咧以前就好堅守企人邊個信嘅，而家俾我哋又略為攻陷咗啦。啊，同樣道理，以前大陸啊死都唔叫電腦噶嘛，你知唔知啊？好老土嘅，叫電子計算機啊嘛。你去到任何一間大學、任何一間研究院咧，嗰度都叫電子計算機嘅。但係咧，亦都過去呢幾十年啦嚇，即係俾我哋慢慢攻陷咧，大陸好多人都接受咗電腦啦嚇，尤其是個人電腦啊咁。喂，唔通你叫個人電子計算機喎？真係嚇，咁啊真係嗰啲叫做 pocket calculator 就真係計算機啦。係嘛？但係一個電腦做好多好多嘢㗎嘛。好，咁咧就講翻呢一個由大數據引申嘅信息革命咧。咁啊，當然咧，即係都係要講翻從數據嘅角度嚟睇數據 data 嚇。咁啊，上次一早講過啦 ，data 就唔等於 information 就唔等於 knowledge 就唔等於 wisdom 冇錯。咁但係雖然係咁講，但係咧，尤其是以我哋呢啲係讀理科，尤其是我讀物理學咧，咁我都好注重咧，其實啲嘢咧，如果係能夠量化咧，都盡量去量化。啊，咁一個好著名嘅物理學家咧，英國其實係如果蘇格蘭人佢就唔認係英國噶嚇，佢話係蘇格蘭，你知佢哋好鬼死咩噶嘛嚇？蘇格蘭唔係 English， 係 Scott 嚇 Scotland。咁一個好著名嘅蘇格蘭嘅物理學家咧，就叫做開爾文，就係 Kelvin， 佢本來叫 William Kelvin 嘅，不過而家冇人叫佢個名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佢係啦，冇錯啦，因為咧後嚟佢封咗爵啊嘛。封一著就叫 Lord， 所以咧個個都叫做 Lord Kelvin 嘅，係 K E L V I N。咁呢個咧有一個嘅到今時今日啦，仲有一個電啊唔係叫做冷氣嚇、啊、冷氣機嘅牌子咧就係 Kelvinator 啦嚇、啊，香港叫做咩話？知唔知啊？ 唔知 開理啊，開理冷氣咪 Kelvinator 咯， 咪 Carrier 咩 ？Carrier 開理啊，咁 Kelvinator 叫做咩啊？死了我記錯了咁唔記得啦，但係總之啊 ，Kelvinator 仲係有得賣嘅呢個牌子，但係其實 Kelvin 嚟咧就已經有啲人用嚟就係冷凍咁解，因為其實呢個冷凍嘅技術咧、 哦、 就係佢發明嘅， 即係壓縮機去發明， 係冇錯啦，係、okay. 即係利用呢個咁樣嘅即係壓縮膨脹嘅原理嚟去製冷啊、嗯，我哋叫做咧。咁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去過格拉斯哥開會咧，我係去過嗰、那個有一個博物館。就專係為咗紀念呢個 Lord Kelvin 嘅，啊，其實佢好出名嘅喺蘇格蘭嚟講嚇。咁頭先 Thomas 講咗啦，你知道我哋喺呢個涉事同華氏之外咧，其實科學家咧即係用得更多就係一個嘅即係温度嘅指標啊嚇，即係嗰個 scale 啦，我哋做啦就係咩啊？其實就叫開氏。開氏幾多度嚇？咁、所以但係因為咧有啲人咧亦都叫絕對温度啦，咁所以咧嗱，你知涉事就係 C 啦，華氏就係 F 啦，咁所以絕對温度咧就有人用 A， 有人用 K 啦。 但係多啲咧，其實用 K 嘅， 嗯， 即係用 A 都得㗎 ，A 就 absolute 咁解。譬如你話嚇，即係幾多度 K 咁樣，譬如你話十度 K 咁啊，十度 K 就凍到我哋即時死咗啦，因為十度 K 咧就係攝氏零下263度差唔多。系嘛？咁因為佢絕對温度就係攝氏嘅負273.几度啊嘛，啊咁呢個就係叫絕對零度 absolute zero， 亦都最先係由 Kelvin 提出嘅。 我想問下宇宙嘅背景温度係咪四 K 嘅？ 應該係3.几 K， 係3.几 K， 係啦，嗰個就叫做宇宙背景嘅微波輻射嚇，嗰個有個温度。 嗰 K 就係開始温度嘅 K 係啦 ，K 就係 Kelvin 啦嚇。咁但係咧，我今日講 Kelvin 咧，其實就係因為佢講嗰句説話好出名，好多人引用嘅，就係話咧。他說如果你認識一個事物，但是你講來講去呢都講不出任何的一些數據和這個事物有關的數字， 那 的話其實你對他的認識呢其實都是很有限的， 嗯， 但是如果你能夠舉到一些具體的數字，你描述你所認識的事物呢，那就表示呢，就是你對他的認識呢有一定的深度啦，咁樣樣嚇。咁呢句説話咧，即係對於我哋讀物理學的人嚟講咧，就梗係舉腳贊成啦嚇。咁我亦都我呢句説話係好多年前我用咗一篇文章，嗰篇文章就叫做《齊來預測未來》。我就話你哋成日好多時都講預測未來點點點點，但個問題都係比較即係所謂性質上嘅。我是想講會不會在呢個量方面嚟去睇，我就話將未來咧，不如我哋將佢化成好多個喺100几廿個嘅嗰啲叫參數。 嗯， 好簡單，出生率、死亡率、結婚率、離婚率、稅率、利率，係嘛？咁樣即係因為戰爭而死亡嘅人數，係嘛？所有嘅 GDP 啊，即係股市嘅恆生指數或者乜乜指數都好啦，係嘛？你將佢全部變成100几廿個或者200-300个都得嘅呢啲參數，然後我話你話俾我聽，10年后、20年后、50年后、100年后、200年后，你估佢係點？咁嘅預測先有意思啊嘛！即係你要真係噏到個。number 我哋叫做出嚟，先有意思，系嘛？你話未來嘅即係話人類去到最遠嘅距離啊，人類所能夠達到最快嘅速度啊，我哋能夠睇到最細嘅尺度啊，睇到最大嘅尺度，睇到最遠嘅天體啊，即係全部有個數字啊， 都幾有意思喎。 嚇，我寫咗個呢篇文章20几年前寫咗噶啦，而家結集咗，其實喺我嗰本書叫做好似烏鴉的困惑。入面就有呢篇文章，但其實一開頭咧，我就引用咗呢個開爾文呢句名句啦，即係 Lord Kelvin 呢句名句。所以有一句说话，我哋成日话数字会说话，其实咧 数据唔会讲大话添， 系啦系啦，嗱，但系即刻有一句说话咯，就 系 数字会说谎，嗱，所以咧好有趣啊，任何嘢都有个反面嘅，我读书嘅时期咧，其实已经知道有呢本书啦，后嚟咧我就喺图书馆真系借嚟睇下啦，吓冇正式认真睇嘅，好出名嘅本书吓，但系其实系啱啱我出世之前出版嘅，就原来系1954年。咁啊，而家市面上都難買到噶啦，但係大嘅圖書館應該有，叫做《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》，怎樣用統計學説謊啊？好出名嘅經典嚟嘅，1954年嘅嚇，好出名。其實好薄嘅就本書，好薄啊，即係嗰陣時 paperback 啊、penguin 啊嗰啲咁樣啦。咁我借過嚟睇過下嘅。其實佢講好多嘢都係好 basic 嘅，即係話你尤其是好多嘅圖表啊，嗱大家知道啦，平均數就係最誤導性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哋成班人喺度話個譬如話兩班學生嚇夾班月班咁，平均身高係幾多？咁但係突然間原來有個姚明入咗嚟 ，outlier 咯， 係啦，咁你又完全嗰個平均值咪拉到好高好高咯？但係其實可能。好多個學生可能係仲係矮過隔離班嘅，但係有個姚明入咗嚟，或者你話平均收入突然間有個標記入咗嚟，咁所以平均數咧，我哋係覺得係最容易出即係出呢個誤導嘅，所以我哋好多時而家用中位數啊嘛，大家知道啦嚇，點解或者入息中位數就係咁解啦。咁但係另外就係話，我哋好多時畫圖表更加啦，個圖表咧即係嗰個 scale 啊，所謂無論係橫軸，因為直軸咧，你由邊度開始，由邊度完。你斬頭斬尾或者你放到幾大咧，係得出嚟嗰嗰個所謂曲線咧，個感覺係可以完全唔同嘅，即係兩樣嘢比較嚇。你可以咧夾硬將個 scale 放大佢咧，唔係即係壓縮佢咧，令到兩樣嘢本來好有大嘅差異嘅，但係你睇上嚟，咦唔係差異好大啫咁。但係個問題，如果你一轉個 scale 咧，原來哎呀，原來個差異咁大嘅，係嘛？咁完全就可以咧係有產生個誤導嘅效果。 係 咁，所以呢本書咧就全部講曬呢啲咁嘅。 巧妙嘢。 啊，財哥，你講起呢樣嘢，我諗起少少嘢，就係上次我哋講起呢個文調嗰樣嘢。係 啊 係 啊， 係啊，就係咧上次咧，咁啊，我好似講過話點樣用呢個樣本咧去。係 啊 係 啊，你好好啊，你又解釋咗點解1000已經足夠嗰樣嘢。 少少嘢嚟嘅啫。不過咧嗰次咧，咁嗰陣時咧，我記得你好似就有啲懷疑呢個政府咧，成日用文調啊，用樣本嚟做啊嘛。其實我翻去我都諗咗嘅喎。 我唔係懷疑政府喎， 唔係唔係， 我只不過即 係 話理念上，我覺得啊，真係好神奇咯。 係啊， 即係原來你無論係10万人，因为1000万人呢，原来你个样本数1000， 系啊， 其实已经好有代表性啦。 冇错，系。其实咧，我咧真系翻去我都好唔忿气嘅，因为咧我谂起咧，我就觉得其实我本身我就觉得其实咧的确系嘅，就系讲紧数字会说话呢一样嘢，就系话咧其实好多时候咧文调啊嗰啲方法统计嘅方法咧系好好嘅，咁我就好相信嘅，即系我觉得系好可以好准确嘅。咁但系咧你用得呢啲咁嘅文调啊，或者任何呢啲咁嘅咁嘅调查咧，其实就好容易可以用啲数字去误导人咯。 系啊，系啦，冇错，尤其是政府。同埋啲大企業啦， 係啦，冇錯啦。所以你講起呢個咧，我就覺得真係 嗱，一間我哋可能再講多少少。但係咧，我都要回應少少網上面有個網友咧，佢就發咗個信息俾我，就話：哎，好中意我講嗰個所謂中心極限的定理、（Central Limit Theorem）。係咁，但其實咧，我就喺即係好幾年前啦，而家眨下眼都成4-5年前出嗰本五年啊，最少叫《格物致知》嗰本書咧。應該係經濟日報出版社同我出嘅第一本書啦，即係叫《思考與研究方法概要》啦。其實其中咧係專登有一個 chapter 咧，係講中心極限定理嘅。咁其實但係佢又想我再帶出。其實我記得佢上次好快脆咁提過，但係你知道我講嘢幾快嘅啦。其實中心極限定理嗰個美妙之處咧，就係話無論你嗰個變量嗰個分布啦，係點樣類型嘅分布，你知道我哋有好多話叫靜態分布啊，但係自然界入面好多嘢亦都唔係靜態分布嘅嚇。咁有啲咧叫做異項 分 布， 係咪 normal 係啊？又叫膠士人，叫高斯，即係膠士就係嗰個數學家啦。咁但係其實有啲咧叫做 power distribution 就係幂分布啦，上次講過啊，陽幂嗰個幂嘅。咁但係有啲咧就叫做binomial distribution。嗱，二項式嘅分布，咁啊有好多其他嘅咩貝塔分布啊，仲有一個最出名嘅嚇，應該話都要講嘅叫做 Poisson 啦。唔知讀個少少 stack 咧，可能都聽過個名，但係就少用嘅。咁但係點解我哋講來講去都係講 normal 咧？其他都好似好陌生咧咁。原來咧就係因為中心極限定理，就話原來嗰個變量本身嘅分布，無論係咩 Poisson 啊、binomial 啊、乜嘢都好咧，原來如果你喺嗰個咁樣嘅母群嗰度，我哋叫或者個總體嗰度咧，係不斷嚟去隨機抽樣。抽个样之后咧，就有个样本啦。个样本有个平均值啦。如果我哋将呢啲平均值，咁呢个平均值一定有偏差，唔会次次一样噶嘛，系嘛？因为你喺个母群度抽个样本啫。咁但系你如果你将呢啲平均值吓、又变做一个当系一个变量咁样嚟去将佢即系分布翻出嚟咧，呢、這个分布就必然系静态分布啊。 哦、 即系呢啲随机样本嘅平均值。嘅分布啊，嘅分布啊，就必定係靜態分布。咁呢樣係好有趣嘅。咁但係當時我為咗寫一本書咧，我都要做下功課啦嚇。即係其實作為教學雙長嘛，好多嘢咧就知啲唔知啲。咁樣咧就大寫書一定要清楚啲啦，係嘛？咁我再睇清楚嘅時期咧，原來真係佢話數學家用呢個中心極限定理，即係佢哋知道有呢個嘢咧，有呢樣嘢咧，其實已經係差唔多超過200年嘅啦。但係原來一個好嚴謹嘅數學論證咧。是要去到1934年，啲數即係先有數學家嚟論證點解一定係有咁嘅結果，嚇、真係好有趣嚇、好啦，咁啊講翻頭先嗰個調查啦喎嚇。嗱頭先咧，即係阿 Jeffrey 有提到啦，Thomas 都講嚇。咁啊，但係調查咧，其實有一個好著名嘅教訓啊，唉、就係、是、又係好耐啦，我梗係未出世啦嚇。但係當年咧就應該係羅斯福，即係所謂大蕭條嗰陣時，美國啊嚇，1929年華爾街股市冧咗之後嘅大蕭條咧，呢個後生啲嘅羅斯福啦嚇，即係早幾一年有個 Theodore Roosevelt， 呢個就 Franklin Roosevelt 咁啊，美國人咧中意叫做 FDR 嘅嚇，簡稱 FDR， 就係正如吉乃迪我哋叫 JFK 咁啊嚇，所以而家咧佢哋叫 HRC 啊，知唔知啊？而家美國全部都講 HRC 啊，你唔知係咩啦？ 唔知咩？ 而家咪就係克林頓個老婆咯。希拉里啊，就 Hillary， 佢中間嗰個咧就係 R 字嚟嘅，即係個 initial， 然後就 Clinton 跟個老公姓啦，所以咧而家佢哋好多要 HRC， 其實就喺度做勢啦，因為通常啲即係勁嘅總統咧，先至有人用呢啲所謂 initials 噶嘛，啊，即係就係 FDR 或者 JFK 啊咁樣樣。好啦，講翻 FDR 當年咧係爭取連任嘅，即係佢第二任嘅美國總統。